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八达岭奥莱三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顾客不仅可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还可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弗拉门戈大巡游和路边音乐节哟。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来自工贸技术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咱北京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过去讲那个北京有好多庶民的呀，你看现在你能看见那庶民的，比如炒麻豆腐， 哎， 你看是不是老北京的？但是你一看这原料是不是不特别高档？ 嗯。 但是他是不是就更接近于庶民？ 对，这个我那天看一书上还说，这麻豆腐包括炸酱面，他们说这两个呀可以总结为是过去落魄奇人发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过去有好多那个奇人，他到最后落魄了嘛，其实没钱了，但是呢他有那个，我过去是贵族，我得讲究，我得摆谱。所以说从这两个你就能看出来，麻豆腐那个原料已经是其实是非常便宜，但是他还得用羊尾油，我得用这个炒，得跟你说你看我和你们吃的不一样。包括说炸酱面怎么印证是落魄，说其实吃不了太多，但是面码摆一桌子得让你们看出来我这是非常讲究的。我一想，哎，确实也有道理，是不是刘老师？ 没错。所以呢他就是看着就是原来是贵族， 哎， 后来不见得是， 没钱那谱得在。 对，另外还有一个特典型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豆汁儿。 嗯， 你看那过去也那个，你看现在一说，就是你是北京人吗？现在怎么考这个你是不是北京人？其中一个就让你喝豆汁儿， 哎， 说你看你适应不适应？ 嗯， 其实过去也是，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满族人就也特别爱喝豆汁儿，就这种豆汁儿。而你看那个豆汁儿，它是不是也是一个下脚料的一个东西？ 嗯， 完了，而且呢。有人就说，那你豆汁儿真不上层次吗？原来人家在那个乾隆年间就专门有文字记载，文字记载什么呀，就是豆汁儿是真供的那个宫廷里的御膳房的。 嗯， 就是御膳房里边是有豆汁儿的， 皇上也喝。 哦，对， 皇上早上起来也得来一碗。 对，就是到底喝多少咱不知道，但是人家那个文字记载，这个豆汁儿是在宫廷的那个里边是能看得见的。 哦， 你听着他下里巴人，但是他还有既是庶民的东西，也有高贵的身份。 对，皇上也喜欢早上起来酸爽一下，是吧？ 对，而且那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如果你要这，它如同中国的可乐，你发现没有？ 哎， 你不喝 还上瘾， 还难受呢。 对， 就是你看过去有一阵儿那个，不知道这个记载真不真，就是他不是过去有那个磨坊啊， 嗯， 就那做那粉房，不就是做那个下脚料豆汁儿吗？ 对，粉房 啊，对，那个过去那个粉房说要关门了，说以后没豆汁儿了，说好多那儿跑那儿哭去了，说的，说我以后喝不着了。 哎呀， 人家就反映人说没什么，就是人家多么的喜欢这东西 啊， 嗯。 这个北京这个呢，就是原来这个粉房在哪儿？东直门外。 哦。 哎，在东直门外 就一个粉房，过去 是我记事儿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个地方，就是东直门外说豆汁儿， 嗯， 哎， 那会儿家里人呢，就是老去骑自行车， 嗯、 去那儿去，哎，去买去。完了后来呢，就是北新桥这边， 嗯， 说有一个。后来北海后身， 嗯、 东门这头也有卖豆汁儿的， 嗯， 就是说，我说这豆汁儿不是说熬熟了豆汁儿啊、 嗯， 现在你看那个护国寺它也有豆汁儿， 对， 这个、好些小吃店，锦芳啊、锦新店它也有，但是呢，这个豆汁儿呢，是我说这是什么？是生豆汁儿 哦，回家得自己熬。 对，过去北京讲究的说，老北京有正经说那个上了年岁的老先生要喝生豆汁儿。 嗯， 我刚才说就是北新桥那个豆汁儿，他门口接了一个管子。就是如果你要说喝生豆汁儿，自个儿喝、 哦， 最早的时候啊，是你自他就拿缸子自个儿喝，是不要钱的 啊，真的呀？ 对，就是拿缸子在那自个儿喝，就这是我记事儿以后还有这回事儿的。 但是喝了以后会不会不舒服呀？ 不会， 不会吗？ 可以喝豆汁儿，可以喝生的，这个解暑的 哦。 那、啊、这个尤其是天热的时候 啊，对， 天特别热， 天热的时候我也有那个感觉，觉得喝一碗、确实那个汗一出透了，这非常舒服。 哎、豆汁儿还有喝凉的，喝冰的，就是冰的很少， 哦、 但是喝凉的生豆汁儿有喝生豆汁儿的， 哦、 劲儿比熟豆汁儿更大。 但是到了你们这一辈儿，您和刘老师就没有这个。不喝就得去人门口哭这个、 啊、 这个事儿了吧？ 对，这个因为我们打小时候没培训过这喝豆汁儿的事儿、 啊。我豆汁儿我是喝、 啊， 我是喝，也比较喜欢， 但是不想。 对，你说有了，今天有，哎，有那我要喝一下。 嗯， 你说没有，没有不喝也就不喝了， 啊、没有喝可乐也行。 可乐现在是不喝了， 明白了。刘老师，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过去讲那个北京人讲究， 嗯、 讲究什么呀？就跟现在说的那一样，就讲究。时令性， 嗯， 就是什么时候我吃什么菜，这也是一个讲究啊， 嗯， 所以过去你看那个记载北京风味的时候，他当时这么讲的，正月时呢、 嗯、 什么春饼，什么元宵，你仔细一看跟现在过那个 没区别 啊、对，完了我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油煎肉，还有一个现在可能都少了，就是炸三角， 嗯， 就是、这炸三角现在真是少了， 没见过， 少了少 了, 少了、 嗯。 另外呢，他说二月里边呢，就是过冬有什么那个小菠菜， 嗯。 完了后呢，三月有什么呀？有那个龙须菜， 嗯， 还有呢，就现在我们说的，他那三月，因为他中国古代是讲阴历嘛，他是什么？包括香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小葱炒面鱼儿，完后呢，就是还有那个柳芽 儿，嗯， 那柳芽拌豆腐。那完后四月呢，你看见包括有什么那个小黄瓜，什么樱桃，什么桑葚，什么榆钱儿，尤其是现在你看那树上榆钱儿，现在吃的人多，过去人家都拿那个蒸糕的， 对。你菜团子都有，嗯， 另外五月呢，有包括什么蒜苗、什么玉米，什么六月到了那个北京的时候呢，它就是各种瓜都齐了，所以呢， 嗯、 过去都吃各种瓜类。另外还一个就是真正老北京的，就是什么呀，酸梅汤， 嗯哼， 啊，这是老北京的。另外，过去讲那个七月，因为那个七月不阴历嘛，就完后呢，那个螃蟹呢，就是开始要肥了。要进入秋季了，那么开始有吃那个螃蟹的，完后呢，那个螃蟹呢，而且它就是什么呀？它就叫做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 嗯， 你看人家那个小诗配的还特别有意境。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八月呢，除了我们那个过去讲的八月十五吃月饼，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就是南芦鸭。 嗯， 你看翻译过来是南，就是相当于南，就是南方式的烤鸭。 嗯， 什么时候吃？你看他就讲入秋了才吃烤鸭， 嗯、 就怎么证明这个、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挂炉肉。 嗯， 那都不是说你、 都不是夏天吃的。 不是夏天吃，它是到秋天以后。 你看它配的白菜， 嗯， 只有秋天， 夏天也没有。 对，现在它有了， 嗯， 原来它没有。尤其像你说刚才咱们说的黄芽菜，帮白绿叶，它得对对爆，那个菜叶子，它得对着爆起来， 嗯， 完了这个，它得到这冬天的时候，就入了秋以后，它才能出来。 哦，明白了。 另外，他讲那个九月有吃什么松子儿啊、榛子呀、啊， 嗯， 因为他满族人的原来的老家在东北， 对，哎， 所以你一看那个这个东西， 干果 没有、啊，但是怎么他还吃啊？ 嗯， 那是人家老家 对对带过来的， 进贡的， 嗯， 翻译过来。还有包括你现在其实北京你也找不着韭菜花，你看北京哪有种的呀？ 哦、 你看是不是你西就包括你内蒙什么是不是有韭菜花？ 有，我们家那从小吃韭菜花， 对、啊， 腌韭菜花。 你们家那韭菜花怎么吃？ 腌的 就是腌， 就是 没有别的做法。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都是、 啊、 那时候小，就是主要是小时候冬天没菜了。我小时候我还经历过那一段呢。 这韭菜花是干嘛呀？ 就是类似当时啊，一到那个， 就我的意思是怎么吃，就腌了以后吃就行了。 腌了以后就是抹那个馒头、 啊、 抹饼 豆似的。 对，那时候就是等于冬天的一咸菜、 啊、 你想那时候一到快冬天的时候，没，我们那儿什么都没有啊。 嗯， 我们家一麻袋的土豆，然后那个半墙的白菜，这就是这一冬天的菜、 啊、 就是白菜土豆，就这俩东西。然后呢就得揣西红柿酱在这之前。 嗯， 然后家里那个买一堆那个各种各样烙秧的小黄瓜呀，包括那鬼子姜啊、地葫芦 啊 白菜啊什么的，就是腌好几大缸各种各样的花式咸菜，腌完了然后再就是酱豆腐，然后那个臭豆腐，再腌点这个，那时候我们叫那个削了红，就是雪菜。 嗯嗯， 腌那，因为那还能炒，那削了红黄豆啊什么的，那个能炒。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像刚才您说韭菜花，这是家里那几罐子韭菜花酱豆腐。小时候我们家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这俩也肯定有。 这个就是北京这边，就是说这个韭菜花啊，可能没有你们那个像酱豆腐这个档次，就是这个级别这么高 啊。真的， 就是 我们这级别还高呢。 这韭菜花一般就是涮羊肉的时候，反正在我印象里啊，就是你说什么白菜啊、土豆、储存菜什么的 啊， 包括那个就是腌咸菜什么腌血红啊、 嗯， 这个就是揣西红柿酱。 嗯， 泼糖瓶子， 对， 这活我也都干过， 我也干过。 但是呢，就是这个韭菜花呢，就是北京， 你们平时不吃？ 对，就是主要是涮羊肉的时候 啊、 哦，它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调料 哦、 这 我们也用。 这几年呢，反正我今年我没做，头两年我这有时间的时候，我在家我自个儿还真买点韭菜花啊， 嗯， 我这个买它三斤五斤的， 嗯， 这个自个儿腌一下。 对，我小时候可爱吃了，我小时候吃过最高级的一个咸菜，腌香椿。 啊， 哎呦，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好吃，还吃过第二好吃的腌香菜，我也不知道都是怎么腌的，反正就觉得那个喝粥，哎呦，好喝死了。但是现在想想，还是好喝，但是你买不着了。对吧？ 你自个儿弄点香椿腌上。 这么一说，我回去得弄点 啊， 自个儿腌上就行了。 对，咱说回韭菜花，从哪说到韭菜花的？刘老师， 他是讲过去老北京讲究时令的时候，他有这个到了阴历的九月份，他有这个吃韭菜花的这习惯。 哦、 但是你一看，包括你看老北京的涮肉，如果没有韭菜花，你都不叫老北京涮肉。 哎，还真是。 最近研究研究，就是现在在北京有这么多。搞涮肉的，不有什么四川火锅啊，什么这些涮肉、 嗯？ 你看，只有这老北京涮肉，它是有这个东西。 对， 韭菜花。 对， 而且你看这韭菜花，必须是刚才刘老师说九月份你给它弄下来以后腌上了， 嗯， 然后你才能到冬天的时候 能吃， 才能吃上涮羊肉。 对，韭菜花是为涮羊肉准备的。 对、啊，就不是因为你仔细研究，北京这个涮羊肉，它也不是北京的肉啊， 嗯， 它也是像你说的口外的呀。 对， 这羊本身就从你们口外轰进来的， 啊、 完韭菜花呢也得配着就。进来， 对 不 对？对对对， 这后来我说是一大一的标配进来的。 哎，对对对对对， 啊，这也是有道理的。 我终于感觉到一次比你们幸福，我可以韭菜花肆意的抹馒头，你们只有能涮羊肉时候才能吃。 因为北京那块儿，它这个韭菜花儿，它确实也是少不了你们那个，但是也非常短。 小时候好像挺多的， 时间它非常短，打下来以后时间非常短， 哦、 它是没法储存。 对，反正我小时候的印象，韭菜花并不是一个多贵的东西。 对，现在那天我看，我想想那年， 几乎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小伙伴们也是家里人手一瓶儿 啊， 应该是那个。 现在反正也还行吧。那年我买的时候是几块钱一斤，十块钱三斤好像是。 哎呀，被你说的好想吃韭菜花抹馒头。刘老师接着说别的。 最后呢，到了那个阴历的十月份就开始什么，就是羊肉汤。 嗯， 就是你看刚才说了涮肉，也不是那个最开始呢，就是因为夏天他吃涮肉。它不热嘛？ 对， 它是不太适应这环境。但是，一到那个秋冬季啊，尤其到了冬天以后，那么就是羊肉就是第一个，就本身羊就肥了。 嗯。 另外一个呢，如果你要再养，冬天你要再养，那羊不仅不上膘，没准还掉呢。 哎，真是。 所以说你，它就提前就这么吃了， 就赔钱了。 对，就赔钱了。 冬天羊得掉膘，它因为它没吃的了嘛。 对 对。所以你看，它不仅有涮羊肉，它还有喝羊肉汤。另外，你看老北京，咱们过去老吃的一个什么呀？就是猪皮冻。 哎， 对，猪皮冻。 那么猪皮冻你发现没有，它那好多都是冬天做的。 哦， 对。 对， 按说你说吃冻应该夏天做呀、啊？你看那个过去讲什么水晶水晶什么的， 对 对， 这不都是夏天做的吗？ 感觉是个凉菜了。 对呀、 啊，夏天的菜啊，一般都叫水晶什么 啊？对呀、啊，但是你看你说猪皮冻是不是冬天吃、啊 哎？对，豆酱。 啊、哦，还真是， 你琢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道理？ 嗯、 所以那过去老北京特别讲究这种时令性。另外，到了过去老北京到了十一月份，那就真没北京，真没农业，真没东西了。 对，我们家那儿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了。 真是我就说一麻袋土豆半墙的白菜， 那我没有怎么办？但是北京有一多天多后的呀，它是人家那个政治中心呢、啊。 好、 哦，所以你看，从十一月一直到十二月，咱们就那北京的优势就来了， 嗯、 各地的贡品到了。 好、哦。 一直到十二月过节，这主要靠什么呢？就是全国各地的、 嗯、全国支援啊。 对，所以后来就讲，北京有一个特地叫什么？叫做四季有别， 嗯， 讲究时令， 嗯， 这是北京的特点、 嗯嗯。这个刚才刘老师啊，这个把一年讲完了。刚才就是说到就是说是二月吧，还是三月吃这个炸三角， 嗯， 是吧？ 二月 啊，二月说炸三角、嗯，完了我就接一段这块儿，回来又接一段。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炸三角。 这不是咱们现在吃那炸糖三角，搁、哦、油里炸，不是这个东西啊，哦、它是单是一路东西。 嗯， 它这个就刚才就是像说十一月说是有猪皮冻， 嗯， 它必须要配猪皮冻，就是把这肉丁啊、肉皮啊，就做成一个猪皮冻，做成猪皮冻上加上什么？加上当时这个时鲜韭菜， 哦、 开春的时鲜韭菜，然后面呢擀成一个圆皮儿， 嗯。 大饺子皮儿 哦， 大概这十五厘米，直径十五厘米。 哎呦我的妈，这可真够大的！ 完了中间来一刀 哦，一分为二， 它不是半圆形了吗？ 嗯， 他就把那直边的那头啊， 嗯， 两边一对， 嗯， 一捏，它不是成了一个斗似的了吗？ 对 啊，跟一个斗似的了，斗似的，然后你再把那个馅啊 填里头。 哎，对，韭菜跟那肉皮冻那馅儿往里头一填、哦，填好了以后一平，就跟那个一个斗似的，这边再一捏，哦、这不是一个三角形一对过来。一盖盖不就一三角形吗？ 啊， 那 对 一盖是一三角形，然后把这个上油锅里去炸去。 哦， 这叫炸三角。这为什么现在卖的也少？第一，它做的麻烦。 对， 刚才说了，做的挺麻烦。 而且现在这么大油，大家也吃不动，是吧？ 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这做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是咱说包哈， 嗯， 炸的时候也麻烦， 容易崩是吧？ 它炸不好，它就漏了。 哦哦哦， 漏了。你这馅儿你放不合适以后这汤肉皮冻一化、 嗯、 它就崩了、 嗯、 在锅里头这肉皮冻在油锅里一崩你想得是什么样 对 是吧、 嗯、 所以说现在呢 感觉非常惨烈是吧 所以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人做、 嗯、 做这个也少了但是确实是刚像刘老师说的啊这一个北京非常特色 您小时候还吃过 对而吃这还非常要小心家里做原来是家里做小时候家里做、 哦、 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嘛就是过了年的时候做、 哦、 对这个做的时候一样什么吃的时候一样小心这东西得趁热吃 嗯 你要不趁热吃啊它那里头是汤啊那油皮那个一阴过来就没法吃了、 嗯、 一摊了 哦， 就变成那个皮皮塌塌 就弄不起来了其实 对比较趁热但趁热吃也得有技巧 对呀、啊、对呀、啊、 对 不是 就跟吃炸元宵似的是烫的 那对是这块是这 吃炸三角不会吃全都被烫嘴了、 真的呀 对 怎么吃就会吃 你得先得在皮上啊 炸俩眼 炸个眼儿、 哦 因为把热气儿放出来，因为它里头有气儿， 嗯， 化了以后，热气冻化里头憋着气儿呢、嗯，一咬、 嗯， 你要不扎眼儿， 滋一脸， 就得往外滋，肯定往外滋。它要不滋的话，它在锅里就炸了。 哦， 它不滋在锅里肯定就炸了。 嗯， 它但凡是 没炸 的，里头肯定窝着气儿。你琢磨是不是这道理、啊？你一咬，它肯定往外滋，不是烫脸上就烫嘴上。 哎呀， 所以要会吃，得先拿筷子扎个筷子。 哎呀，太危险了！ 这个就是说这个过去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吃食，就是今天借这机会、 炸三角。这我们张家口没有流行过，这我真不知道。是你们北京，这是本地的。 可能我说的比较热闹 啊， 但是就是像我这岁数在上往上的，可能好些都被炸三角烫 过。是刘老师被烫过吗？ 因为我很少吃这种老北京的吃食、 哦， 所以我还真没被烫过。 哦， 另外过去人家说那炸三角是不是还得炸的，为了让它酥脆感，还得抹上那个矾的那个在边上。 对， 哦， 对， 炸的 就跟类似于 炸油条 似的， 对， 对 哦、 要有矾水 的， 要有矾水的， 明白了？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这一节的北京菜就给您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继续跟大家聊。

过去讲，那北京菜啊，那么它之所以行，还得烹调技法还得行。 嗯， 那么过去总结北京的那烹调技法了，他用了20个字 哦， 就是北京到底有什么烹调方法？ 嗯， 第一个就提的就是爆。 嗯， 你看山东菜就是特别擅长爆菜，所以呢，他说北京菜也擅长。 嗯， 你看北，他就是说爆菜里边，他经常说，你看我们经常提的油爆。 嗯。 完了后呢，盐爆， 嗯， 你看那个老北京就有好多老北京菜里边那个盐爆菜就挺多的， 哎，对， 就是盐爆肚丝啊什么的那些，嗯，你看既是山东菜，在北京菜也在这卖， 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你看在北京就是有一阵也卖，就是酱爆鸡丁 啊，对对，现在也卖， 现在也卖吧，你在北京能看得着的，就是酱爆鸡丁，嗯。另外一个呢，包括我们那个汤爆、水爆， 嗯， 饭其实就是老北京那爆肚，你看， 哎，还真，对对对对， 你看一说。这个原来有人认为这爆肚原来在山东， 嗯， 现在你一提是不是成老北京的特点， 啊？对对对， 现在在山东还有爆肚吗？杨老师， 哎呦，我去山东这几次还真没注意，没见， 就是真没注意， 对吧？ 但是 我去山东我也 没 有 看见吧？但是有些人专门研究说这个爆肚这东西是从山东来的，但是你发现没有，在山东找不着了，在北京特红。 哎，还真是，你要说这哪个？接长不短想爆肚，我可真是接长不短，我就想， 对吧？就是你看这个是爆，另外一个刚才说了，北京人擅长什么呀？除了爆就是炒。 嗯， 刚才我说了，除了一般炒菜以外，那个四大抓，那叫抓炒什么？ 对， 嗯， 那是北京炒的特点。 哦， 你看好多地儿都有炒，但你北京炒别地儿不怎么有的， 就是抓炒。 抓炒啊！ 哦。 再有一个就是那个烧了煮， 嗯，烧了白煮， 那个 砂锅居， 砂锅白肉， 砂锅白，烧了白煮，嗯， 烧了白煮是不是砂锅白肉的？是不是老就说这个事儿？你看它是北京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炸、溜、烩、烤、涮， 嗯， 你看啊，北京菜那个是不是炸的也挺多的？因为有说句不好听的，全国各地炸菜都炸， 因为过去有油就香，对吧？ 有油就香，但是人家过去呢，你讲那过油的时候，你看专门介绍，你看原来那个溥杰的夫人， 嗯， 专门介绍那个炸东西的时候，人家炸拿什么炸呀？宫廷里边，人家拿香油炸 哦。 嗯， 那你提一下，就跟你说了，人跟你炸不一样，嗯，你别以为你炸东西 油就比你贵， 你 在这儿论低的时候，人家是炸着用的， 对，就是人家是成锅用香油炸东西的时候，咱们只是 点一滴啊， 点 一 滴 提提味儿得了， 就是说听着都叫炸，但是人家那炸的那个用油可比你。 要讲究， 讲究， 嗯，要贵。 另外一个呢，就你看他说善于溜，你看那个北京那个什么，虽然都是山东菜的，但是你现在在北京也特火的，因为糟溜是不是在北京特多？ 对， 所以那个溜菜，还有一个就是烩，再一个就是最多的，你看刚才我说的就是这烤， 嗯， 你看那个烤，北京的你看有没有强项，现在成了北京的烤。 哦， 啊，你看所有 你说包烤涮是吧？ 你看这个烤的系列，刚才我们说了。要宫廷有宫廷，要民间有民间， 还真是， 是不是？烤是北京的强项，另外一个就是涮。刚才我们说了，这涮也是北京的一大强项。 哎，嗯。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蒸趴、熬煨焖。 嗯 啊，你看那个刚才我们说了，人家那个谭家菜头牌黄焖鱼翅。 对 对，黄焖鱼翅 现在黄焖鱼肚了啊，鱼翅现在不让吃。嗯。 另外还一个就是煎糟卤拌汆。 嗯。 那个尤其老北京的那个什么各种酱肉那个卤的， 对， 实际上是特别多的。 对 对，您像刚才咱说的这个老北京的 天福啊， 天福，还有说什么北京的酱肉什么的，最有名的就是清酱肉。 嗯， 北京清酱肉，这个清酱肉啊，跟咱们说的这个金华火腿，还有这个广东的腊肉， 嗯， 合称为中国三大名肉。 嗯 啊，这个也是咱们北京的一个特产。这什么叫清酱啊？这个咱们过去啊管这个酱油叫清酱。 嗯， 有这个最早是山东，我刚刚就为什么要寻根溯源到山东菜呢？对，北京有一个山东的厨师管酱油就叫清酱，北京现在也是，而且可能现在也叫的也少了，这就是咱们叫清酱。 嗯，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菜这个做的少了，它确实做起来也特复杂啊。先那肉啊，先得选这个猪后腿， 嗯， 先得腌，拿花椒盐搓这肉腌，完了每天翻，要换盐，要把血汤要换出去，要压，要挤， 嗯， 腌大概一个礼拜，腌完一个礼拜以后呢，然后呢晾，挂在钩子上晾， 哎，挂在钩子上晾，晾呢大概是这个干透了，腌完了以后放酱油缸里头泡，再泡这个七八天，放酱油汤里泡完了以后泡透了，再挂起来晾，晾跟这咱们腌那腊肉似的，香肠似的，所以这东西每年都是得在冬天的时候做，吃的时候呢就是。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再吃这个肉，完了这个一般就是拿水煮过以后切成片，这就可以吃了。比如说弄点这个烙饼，热热的烙饼，一夹，这今年是没做这个，今年做香肠了。 对，那个肠得到了我们全家的好评。 完了，我这个是去年17年 哦， 18年我看。如果说有时间，我做点青江肉。 好的啊，也让我们张家口人民感受一下首都人民的热情啊！青江肉， 我这个请你吃点青江肉。因为这有时候我就是过年在家里头我也做，也做一些东西，都做的不多吧，就当这个，因为第一是会这个，第二呢也是个兴趣。 我已经记下来了啊， 记在你小本上了又。 已经又许我的东西，我的年底清算。 你又记在你小本上了。 对对对对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还有一个，你看它都体现那个清真的，就是那个月盛斋。你看那月盛斋是不是有那个烧羊肉？ 对，烧羊肉。 对，还有就特别有名，而且你看 烧羊肉是不是也是北京的特产嘛？ 白 地儿好像也没有 白葵。这个白葵的烧羊肉， 对， 老白葵。刚才刘老师说这个月盛斋，他有卖烧羊肉的。这个过去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说白葵啊？我小时候在龙虎寺街长起来的。 哦， 我家里头就是原来最早住在龙虎寺。龙虎街里头，然后呢往西走，人民市场对面有一白葵。 白葵嘛，十字路口那现在。 对 啊， 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神路街八角那个位置。这当时叫神路，那条街也叫神路街。在神路街八角那个地方旁边呢就是那个小吃店。东四小吃店。完了那个白葵烧羊肉，过去一到夏天的时候买块烧羊肉，管他要点汤。人家汤那会儿不收钱的，你拿大家伙去。 现在还给吗？好像不给。 现在不给了，有一段后来收点钱，收点钱，完了后来是不给了，因为你当时家住在里头嘛。就买块烧羊肉，完了那会儿去的就是最喜欢什么，吃夏天去吃烧羊肉面。 我也是，我现在去白葵也是烧羊肉面。 烧羊肉面，切两刀肉，来点汤。 那 时候汤，你买烧羊肉，人家给汤，你拿家伙，人家给汤。回家你说我吃面条，给我来点汤，人家给你款。完了，这个是我小时候。后来我回听我爸说，就是原来我爸小时候啊，就是他那个在白葵对面，那时候还是庙呢。他小时候那会儿还是庙呢。这个白葵对面有一个就是造温的，就是我们家院里啊。有一个就是老街坊啊，老街坊，这老先生现在已经没了很多年了。原来最早我管他叫马爷爷嘛，这个最早老先生时候在造温。他为什么叫造温啊？就刚才刘老师说二婚铺。 哦， 是一个二婚铺。 哦， 啊，是一个过去老北京的一个二婚铺，解放前他是二婚铺的一个伙计。 哦， 啊，然后呢这个为什么叫造温啊？就是把人家二婚铺，一个是来料家，来料加工，来菜做，这是一荤。还有一个呢，人卖的这个东西荤菜，就是猪肉和猪下水，这是一荤。人一般认为是这个荤。还有一个像刘老师刚才说的，就是 一猪一 羊肉， 一 猪一羊，都可以，都有这种解释。然后呢，灶温呢，就是把这菜啊，不光是来料做，你可以什么呀？就是拿着菜来，放到它灶上，去热。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水房、锅炉房 。明白。 有这个，所以管这没名，这个二婚铺非常小，没有名字，就叫灶温。这个、就是当时龙子街里头，就是有这么一家。因为这个，因为是我这个 对 生活当中的一个 属于您的专属记忆。 对 啊，这正好也印证了白葵也是咱们一个京城的老字号。 烧羊肉别地儿也确实没有，对吧？ 对，就是过去人介绍那个就是岳盛斋，就是烧羊肉是它的代表呢。 对， 你看那过去专门有那个叫做都门杂咏的时候，那个诗里就介绍岳盛斋这烧羊肉有多好，人家是这么写的，叫做喂羊肥嫩属精中， 嗯， 就是这个精中是最好的。然后呢，酱用清汤色煮红，说日午烧来焦且烂，是喜无膻味腻喉咙。 嗯， 哎，就是说过去啊，不像现在，现在一说腻啊，不是什么好事儿。 对， 过去一说腻， 必须得用油给我糊住，是吧？ 对，证明我有钱， 有钱能吃得起油，是吧？ 所以他有，你看他有五香牛肉， 嗯， 酱羊肉，还有那个烧羊肉， 嗯， 烧牛肉，完了个，而且关键人家什么呀？他说他，你看他就得天独厚，就是什么呀？他既有轻功御膳房酱肉技术，又有民间传统基础，他是一个结合。 嗯， 而且过去时候说人家都有腰牌， 嗯， 人家真往 能进 宫。 哦，这个烧羊肉我再说一下，就是别买回家里吃， 嗯， 一定在那儿吃， 哎， 趁热吃，你回家吃就不是那回事儿。 嗯，我觉得一个人走到那儿啊，你要吃碗烧羊肉面，真是非常舒服。 幸福， 哎，真是，我有一回是怎么着溜达，溜达到那儿。哎呀，进去吃了一碗烧羊肉面，觉得浑身这个舒畅。 现在在这个宽街十字路口八角 啊，而且也，而且我觉得吃碗烧羊肉面经济实惠， 对 对吧？ 对对对， 也就吃了这个店的名产了。然后您主食也来够了，最后再喝点汤，再点个小凉菜。 他那儿还有点一些清真的小吃，也还行， 哎， 也比较有特色。 嗯。都挺好的啊，咱给人做个广告，大家去那块儿都多尝尝，支持老字号啊。 对对，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刚才说他说那个就是有一个老北京的，就是白水羊头、 嗯、啊，对，白水羊头， 白水羊头是其实他说是白魁的一个 代表性，对，白魁，对，白魁羊头，对，白魁主要是羊肉这块做的多， 嗯 嗯。 另外呢，过去讲说北京为什么行，其中过去讲北京著名的饭馆历史上特别的多。 嗯， 你看过去一说都是北京都带着八字的。 嗯， 你看什么 八 大 楼、 八大居、八大春、八大坊，什么八大堂， 哎， 是不是？ 嗯， 而且那个最重要的，你看像那个介绍那个，为什么人家说是以山东菜为基础，依据是什么呀？依据就是北京这些著名的老字号基本上都是山东菜。 嗯， 你看过去讲那个，包括那个排在前面的，当时有说翠华楼排在前面、 嗯、 有说东兴楼排在前面，因为今天东兴楼它不是还在的吗？ 对，东兴楼还在， 对， 就恢复了嘛。所以呢他就讲，那么比如说像东兴楼，他说东兴楼是以什么呢？说是当时就是最早叫东兴居，说以山东里边不有胶东帮吗、 哎、 说是他们没基础的。 嗯， 所以你今天你能看见的有什么呀？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吃的山东芙蓉鸡片， 嗯， 另外你老能吃到的烩乌鱼蛋， 哎， 你看你现在你只要一到那个山东馆子，你发现没有，你老能吃到烩乌鱼蛋，哪个店好像都有， 对，全有。 全有吧，还一个就是酱爆鸡丁， 嗯， 哎，全有。另外还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嗯， 好吧，再有一个就是炸鸭胗，就这个。 对，我们在那儿，我和杨老师吃过一顿哈、啊，大虾烧白菜，给我们俩印象非常深刻。 大虾烧白菜不错，完了再九转也不错、 哎，是吧？当时吃那大虾烧白菜，又一吃，感觉真是味道不错， 对对对， 而且人家在众多的老字号当中。由于可能它是私营的原因，服务呀、那个盘子呀、各个器皿方面，哎，都还是挺好的。现在啊，经历了一段低迷以后，现在东兴楼又抖起来了。 另外还有过去，你像那什么泰丰楼， 嗯， 泰丰楼过去也很有名的， 对、嗯， 是吧？泰丰楼就跟刚才你说的，比如说那个。当时他有那个砂锅鱼翅，现在可能你这还真吃不着什么砂锅鱼翅了， 对，不让吃了， 不让吃了、 嗯。 另外你发现没有？后来我说了，哪个店都有乌鱼蛋，会乌鱼蛋汤、 嗯， 那山东好多店都有，所以你能看见。再有一个呢，过去人家泰丰楼讲究有一个，现在做的真是特少了，酱汁鱼。 哟，这不知道， 嗯，这个是。 嗯， 这菜现在基本上做的 是没见过，我真没见过。 当年是可是人家泰丰楼那个代表菜啊， 嗯， 但是今天是不是做的少了？过去人家、 嗯、 过去。山东人讲究善于用酱嘛， 对，用酱。 你看那个过去讲酱爆鸡丁，为什么是人家？人家善于用酱。其中还有一个代表就是这酱汁鱼啊，这老字号北京的老字号里原来是有这个的。 嗯， 还一个就是你看好多那个老字号，就是山东的，就是锅烧。 嗯嗯， 哎，比如锅烧鸡啊，什么锅烧肉啊，你都能看见。 嗯、 再一个呢，就是原来有那个什么致美楼， 对， 致美楼， 致美楼是真正就是。挺老的一个山东老字号，那个过去致美楼人家首推的就是什么 四吃活鱼，就把那个一条鱼，就是其实南方人特别擅长做鱼，按不同部位来做不同菜。 嗯， 但是你在山东这老字号里边，哎，你还能看得见，就致美楼、 嗯。 还一个就是红星楼，就是过去你看那天正好讲到的就是那个北方吃饭特贫乏。 嗯， 你知道贫乏有一个什么特点吗？ 嗯， 比如到了冬天， 嗯， 立冬是不是吃饺子？ 对。 这咱那个二十四节气说一遍，全是饺子。 那么你看看北方是不是吃饺子？ 对。 那么说明什么呀？说明北方擅长做饺子。那过去说哪个老字号特别擅长做饺子呀？ 嗯， 叫做红星楼。 嗯， 现在这红星楼好像你都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现在一说都是白饺园儿。 那还是天津、啊。 对对，还是天津 的。天津 的。所以呢，当时介绍这个山东老字馆最大的强项，咱先不说菜，人家说了，我是做饺子出名的老字号， 嗯， 代表的北方代表。还有一个呢，原来就在前门那儿，就是正阳楼， 嗯，对，正阳楼。 咱们现在一说啊，说吃涮羊肉，是不是都说东来顺？ 对，过去讲的。 其实原来人家正宗吃涮羊肉在正阳楼， 嗯， 据说当年那个开这个东来顺这个。原来人家就是一小老板， 嗯， 小老板最做的规模是一个摊儿， 嗯，对，都是摊儿，这些 都是 啊。 完了后来说那个慢慢的做到规模了，得上档次，说那个因为涮羊肉其中你看着简单，但是那切羊肉你发现没有， 嗯，不容易， 那是个技艺吧， 嗯。 那么那个技艺师傅他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呀？ 嗯， 从正阳楼给挖走的。 哦。 所以就是当时说，现在一提正阳楼，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嗯、 但是说涮肉，人家是强项。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北京那个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善于做螃蟹。 哦。嗯。 北京善于做螃蟹，当时有两个特著名的地儿，一个就是正阳楼。 正阳楼。 嗯。 正阳楼有全蟹宴。 哦呦。 另外还有一个谁特别擅长做呢？其实也是北京特别著名的老字号，就柳泉居。 哦，柳泉居做螃蟹。 柳泉居的螃蟹挺有名的。 嗯。 但是你现在你一问，好像好多人都不知道。 对，因为盛方蟹现在也不行了。 对，因为这个刚才说螃蟹就是主要是河北盛方的。 哎， 每年这个螃蟹下来的时候啊，先到正阳楼。正阳楼啊，为什么有名啊？它螃蟹个儿大。 嗯， 它这正阳楼来了以后，它先挑。 对， 它给的钱贵。 嗯， 所以呢，正阳楼的螃蟹有名。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这一节的北京菜就给您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继续跟大家聊。 痛住我的心苦。

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来自工贸技术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咱北京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再一个，刚才刘老师说这个涮羊肉的时候啊，就涮羊肉这一段啊，涮羊肉啊，过去咱们说啊，就是北京啊，就是涮羊肉最早的时候经营的都是这个穆斯林清真，那么正阳楼呢是算是最早的是大教经营涮羊肉的馆子，就是咱们就说汉民吧，大教我们就叫汉民馆子，所以这个也是其实是有一段这么一个历史 现在没有了吧？还有吗？ 正阳楼现在好像还有， 还有， 但是好像 不是特别那什么了， 对， 名声没那么大，因为它原来那个位置特别好，就如果你要在这清朝，那位置相当好，它就在前门楼子的边上， 对， 所以人家叫正阳楼嘛， 对呀、 对吧？前门 真就在正阳楼底下， 在 正阳门 正阳楼边上 啊，对，所以人家叫正阳楼是有名的， 对， 是对的，对吧？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上大一朗诵的第一篇稿子。正阳楼之春那时候就有印象，所以你看人那位置得天独厚，对吧？ 对，所以人家过去介绍那个正阳楼代表菜的时候，人家介绍叫小龙蒸蟹。完了，我还有一个就是过去那个北方人特别爱逗那个鹌鹑。那么谁会做鹌鹑菜呀？正阳楼、人家专门做那个酱汁鹌鹑的。你看这个现在你都到北京 不知道了， 好像你还真找不着了， 真找不着 了， 没有，现在只有炸铁雀。 所以呢，另外还有几个有名的，就是比如说像过去八大楼里的什么新风楼，现在你很难 找不着， 找不着了。还有一个安福楼，你也找不着 了。安福楼没了。 完了后是那个春华楼，你也好像也看不清了。那春华楼当年那个什么，说那个特受那个张大千的推崇的。就是张大千去那儿吃过饭，而且呢，还那个张大千还把，因为那个大千鱼特别有名，张大千据说还把自己的大千鱼给留在那儿传授给人家呢。但是你一看这些基本都是什么呀，都是山东菜。所以人家说了我山东菜还行。另外呢还有那过去讲那个八大居。那么八大居呢比如说过去有什么叫做福兴居，什么万兴居，什么同兴居。完了后呢东兴居。 天兴居。 什么万福居。 就剩天兴居了是不是。 完了后什么广和居。另外现在你就知道就是同和居了是不是。那个同和居，你一看同和居，是不是也做的都是山东 鲁菜？ 对，山东菜。 完了以后呢，现在当然同和居你一提就是三不沾了，是吧？ 对， 就成了那个正宗了。另外呢，他那过去讲还有一个，就前面咱们提到那个砂锅居，他也是那个，因为砂锅居是200多年，是老字号中的老字号。 对，他这个应该也是八大居里的。 对，就是你在八大居里能看到。另外呢，这些都是什么呀？都是山东菜的身影，所以你也能证明就是什么呀？就是山东菜是主流。那你说还有没有不是山东菜的呀？有一批都叫什么呢？好多都叫什么什么春。 有， 你看今天你还能淮扬春。 对。 完了，我当时有的，比如说那个有庆林春、新路春、大路春，另外包括你现在吃过的同春园儿。你看这些，而且 鹿鸣春、玉湖春， 这些东西都是在什么呀？而且都在长安街沿岸。当年，这些东西基本上都经营什么呀？都经营那个江苏菜的，就是淮扬菜 、 淮扬菜的这些。另外呢，过去呢还有那个八大坊，现在你呢就能听着便宜坊。 对， 那么过去那坊挺多的，什么太和坊、六合坊。什么军医坊、名医坊，什么思辨坊，反正一看 有好多坊，但是今天 全没了， 全没了。 嗯， 你就能看见一家在这儿、嗯。但是通过这个，你能看见什么呢？就是北京是有很多的老字号的。 哎， 那么老字号代表什么？代表留下了一批原来可能不是北京菜，但今天它是列入北京菜的范围了。 哦，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北京菜里边融合了好多什么呀？融合了很多民族菜， 哎， 啊，那么民族菜里边一个融合的什么呀？就是 清真菜 啊，对，清真，这是一个大融合、嗯，就包括各种扬州的菜。再有一个呢，就是融合了什么呢？蒙古人的菜， 嗯， 因为蒙，你看啊，清真 各种烤肉类的是吧？ 羊肉，然后蒙古人 也 是 牛羊肉， 羊肉，你发现没有？再有一个呢，就是融合了很多什么呀？就是满族人的文化 哦，吃榛子是吧？吃松子儿。 所以你通过这个能看出什么？就是融合了很多少数民族菜，在北京也是有很多的那个，而且也有很多那个，你像什么东来顺啊，什么这些东西也是正经的老字号啊。 嗯，对，嗯， 刚才说了，那么北京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虽然没有别地儿火，没有上海火，但是北京确实有，就相当于西餐， 哎， 也能看到西餐的影子。 嗯， 那西餐影子里边大概相对老一点， 咱 是 不是主要俄餐、 就是， 对， 就是大地西餐厅， 大地大地是算比较老的， 这个、相对老一点。 大地西餐厅，咱实话实说，现在去真是，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 大地西餐厅， 大地大地是算比较老的， 老一点。 大地西餐厅，咱实话实说，现在去真是嗯吃感一般，咱也不能说多差吧，就是反正是不是特别，相对粗糙一点吧，我觉得。因为现在因为大家这个有钱了以后啊，对于西餐的要求 也得 提高了很多。 对， 但是你感觉大地呢，他可能还没有跟上，对吧？他就和着那些讲究的西餐厅比起来啊，嗯，略粗糙了一点儿。但是我是希望这么个老字号他能好啊，但是现在你要去，已经被同行你感觉甩开了挺远的了，对吧？ 还是那种非常传统的， 对 对。 无论从哪方面甩开的都有点远啊，所以希望他加油啊！你看我们今天讲北京菜都讲到你了，你得争气。 对啊，但是他是那个西餐在北京真是算老的。 哎， 这一个，只是你看现在后来有名的就是莫斯科餐厅了， 嗯， 但莫斯科餐厅的年代可没那么老。 哎， 对，对，就是比咱们岁数虽然大，但是并没那么老。 对， 俄餐完了，还有一个什么基辅 啊、哦， 基辅餐厅， 对， 在翠微这头， 对， 那些都是新开， 就是后来的了，对对、 嗯， 后来的了。 只是说你 没有大地老， 对， 对 没有大都没有大地老， 对、 嗯，就是西餐这块大地是算是最老的。 所以，但是你也能在北京看见这个西餐的影子，嗯、但在北京它不是强项， 对， 就没有像你说的上海菜影响那么深厚。 对，你看马克西姆开那么多年，好多朋友都不是特别知道，但是其实人家真是挺有名的法餐啊。 对， 嗯，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其实特有特点就是什么呀？就是小吃。 哎，你看这个确实是因为好多年前有人说北京要成菜系，有一位老先生我记得就站出来说说，哎呀，菜系呀、啊，咱还是有点够不上，因为当时还没有提出这个京鲁菜的概念、 嗯， 老先生还是觉得咱这可能你要说是鲁菜 2.0。对吧？咱升级版、精细版，咱能说得过去。但是你这80%还是人家鲁 菜 的底子，对吧？所以你说你80%都是鲁菜，你叫一个自己的说京菜，人家感觉不是特合适。所以，但是人家专门写了，人说北京小吃 这个咱是说得上的，对吧？而且大家一提起北京小吃来，啊，也是花样繁多呀，对吧？ 对，而且在北京小吃里边，人也是按那么分的。你看，第一个就提的就是宫廷小吃，咱不有宫廷菜吗？ 对， 咱就有宫廷小吃。然后很多你现在经常吃的都是宫廷菜吃不起，但是宫廷小吃你发现没有，你真吃得起了。 哎， 你看咱们最吃的，你看这个就跟前现在不是四月是吧？然后比这再稍微早一点吃什么呀？驴打滚啊！ 哦，驴打滚是皇家小吃。 对，人家把那个驴打滚给你，听着这名字不好听，但列入可知。 对，你要去仿膳的话，完了这驴打滚是宫廷小点心里一道，跟小窝窝一块的。 哦， 哎，窝窝、芸豆卷儿，这个驴打滚，还有小窝头，是吧？ 对，这些东西就是你看，一个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驴打滚，因为那个驴打滚啊，过去为什么它是京城著名小吃？因为它都带有记录。你看那个过去讲的有一本叫做《燕都小食品杂咏》，人家专门讲那个就这个驴打滚。你看人家过去是什么呀？叫做红糖水馅巧安排，黄面成团豆面埋。何事浑乎这么驴打滚，称呼未免尽诙谐。就是说他这驴打滚是一个挺诙谐的名字。 哎， 而且这个驴打滚呢，就是特别适合于什么呢？它就是特别适合于这个春天啊，就这个。而且过去讲，那驴打滚得找代言人呢，说谁特爱吃这个？你看所有小吃， 驴代言吗？ 就是宫廷小吃代言人， 慈禧。 对， 是不是？ 没错， 全是他， 全是他，没有不是他代言的。 啊， 全部都是他代言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这刚才说的这个爱窝窝。那个爱窝窝，它不是你说是那个北京早有的，而且都是在文字 记载了。 记载啊，人家明朝的时候，而且那个他就讲有一个叫做卓中志的，专门讲就是这个爱窝窝，就是说以糯米加芝麻为凉糕。丸耳馅儿之窝窝即骨之，不落夹。就说这个爱窝窝叫什么，这个窝窝叫什么，叫不落夹。人家中国古代有一个节气还吃这个呢。 哦， 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哎，比如人一提这什么时候吃啊， 对，不知道， 真不知道。四月初八，吃不落夹，这是正经在那个过去讲究节气小吃里边。 哦，那咱这快到了呀，是吧？ 对啊， 四月初八，这可不眼瞅着要到了。 对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一看，是不是好多人？你毕竟你问嘛。这个东西在第一个，在中国古代叫什么？不知道。第二个，哪天吃？ 不知道， 不知道。 你 别以为一个简单的东西你就知道。而且当时就是燕都小吃食品那个杂咏里边专门讲，就这东西怎么做呀？他那当时就这么讲：白粉、江米、入蒸锅，就这东西你得先蒸。完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什锦馅儿，什锦的馅儿，粉面搓。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浑似汤圆，就是它到底像什么样啊？像汤圆。完了后呢，但是呢汤圆得煮，这个不用煮。完了后清蒸换作爱窝窝。你看。他这里边说什么问题？第一个，他说这里跟宫廷有沾边，第二个，他还跟什么沾边呢？你看，跟那个清真沾边。他沾了两个北京的代表性东西。一个就是宫廷的代表，还一个就是清真的代表。你看北京什么组成？宫廷组成，清真组成。他这两个都沾， 重要组成部分。 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呢，他那个为了表示他是宫廷的，还专门给弄了一个形象代言人。这还真不是那个慈禧老佛爷。谁呀？就是说的都是那个香妃。就是因为当时啊，就是当时讲乾隆爷当时。 香妃是回族的。 对，就是他这当时讲，就是乾隆爷不是那个当时有那个就是新疆这一带。他不有那个有的那个少数民族就有的有那个异动。当时那个异动以后，那个就用按现在说就是评判嘛，就是这种。那么完了以后呢，把他们那个就是有一些就是抓来一些人，就把他们那个首领的那个，就是那个 太太 啊，对，家里人 家眷， 就给招来。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就是香妃，说来了以后呢，说什么都不吃，说怎么办呀？说一定要让他吃东西，说谁能让他吃东西啊，我就有奖赏。那怎么办呀？刚才他不说了吗？他是那个什么回民，那么于是因为那个过去讲那个 八旗子弟里边专门有那回营，就到那里边去找人去了。 嗯， 但是据说她的老公就混到那里边了，就专门就为了跟她联络上，专门做了一个她生前最爱吃的 东西 啊，东西， 俩人就消失了。 完后就碰上了。 哦， 她一看这东西，她就吃了。 哦， 就讲她故事可是这么编的。 哦， 这个艾窝窝其实做的挺简单的。就是江米面， 嗯， 你得先蒸熟了， 嗯， 得熟江米面，它白外边那层白粉啊是面，是江米面，你得先蒸熟了，或者是烤熟了， 嗯， 然后呢，这个江米咱们泡一下，泡一下也是蒸成江米饭， 嗯， 然后晾凉了以后呢，拿着布一搓，一搓它不是粘了成团了吗？ 嗯， 完了拿刚才你蒸好了那个面呀、啊、当薄面，把这提前调好的什锦馅往里头一放一包。 嗯， 包好了以后呢，一滚圆了，外头有层白面，你上面点个什么山楂糕什么之类，点个红点儿，这是一个冷点，我们叫一个冷点。 嗯， 啊，你就大小一样啊，你就可以吃了。 嗯， 啊，做了也省事儿。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经常吃的叫豌豆黄， 对， 那个豌豆黄里边那个故都食物白咏里边专门写，就是豌豆黄到底是哪儿的。你看他说从来食物属燕京， 嗯， 看见没有，就说明什么呀， 一直是咱这儿的， 是咱这儿的。完了以后呢，这是什么呀，豌豆黄儿那个酒著名， 嗯， 完后他过去说那个香那什么叫红枣都香金销里，他可能过去、 啊、过去有销红枣， 销红枣，但今天确实没了， 没有 没了。但那过去他说十文一块卖黄琼，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过去可能还要香红枣，但今天确实看不见了。 哦、对对对。 但是后来我说了，你恢复传统食品里边，你就从古书上找，原来是什么样， 嗯， 是吧？你就是后来我说了有依据啊， 嗯， 完了这个代言人找的谁啊，这个代言人还真找的慈禧 啊、对 对，就完了，我说慈禧有一天跟那睡着呢，完了那叫卖声给他弄醒了，一送进来一看， 嗯， 确实不错， 好吃 好吃、 啊、嗯， 还有一个同时叫卖进来的不是他一样，来了两样、 嗯、 还一个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芸豆卷儿。 对， 你看后来我说了，你看把这俩搁一块儿，为什么搁呀，这俩都是豆的呀， 对对对， 你看、一个豌豆、 一个芸豆。 豆 哦，我这慈禧住在紫禁城里，这耳朵也够可以的。 对， 可能隔着那么一大墙 啊，叫卖那个哥现在也得是著名播音员， 嗓门大，穿透力强。 哎呀，这个在这个故宫里头都能听见外边街上那叫卖声。 嗯、 今儿是谁执勤啊？ 对，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那小吃里，就是那什么呀，就是那个肉末烧饼。 嗯， 你看那个过去，其实你仔细一看，全是爽膳的那个。 对对对， 就是后来我说了，吃不起宫廷大餐， 嗯、 你吃点宫廷小吃， 小吃 也算圆了你一个宫廷梦， 也跟人家沾上点光啊。 对，而且呢，他把那个原本那个肉末烧饼都给让它上层次啊，都在编上那个故事。 嗯。 那么故事里边呢，他就说什么叫圆梦烧饼是吧、 嗯、 原来故事肯定是这么编的，说慈禧有一天一做梦， 嗯， 啊，梦见这么一烧饼、 嗯、 说第二天还就吃到这么一烧饼， 哎呀 哎呦，就跟你说了， 美梦成真、 对，这真是 想啥来啥是吧， 梦想成真 啊， 谁帮我实现的呀， 嗯， 谁哪个厨师能够想到我心眼去啊， 嗯， 就把那个厨师叫来了、 嗯、 最后你看有没有傻， 嗯， 那个过去那个国际那个清朝不有那伟陵吗， 顶戴花翎、 啊、顶戴花翎赏花翎，另外20两银子， 嗯， 所以后来我说了，你得揣摩领导的心是最重要的。 哎， 另外呢，过去讲那个就是溥杰的夫人专门赏，因为肉末烧饼里边他是有一那里边不有肉末吗， 嗯， 他就是讲那个炒菜的。完了你看他当时那个溥杰的夫人专门写了一个叫做食在宫廷， 嗯， 那有一个那个他介绍里边有那个炒菜，他说 这个炒菜的这个方法是谁想出来的呢？说是西太后想出来的。 哦， 相当于想的什么？就是这个炒这个肉末那事儿。 哦， 他是做，他是真给写出来了。 嗯， 这个书现在外头有卖的。 嗯， 就是他不原来日文的吗？给翻译了现在。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北京人说了，穷人吃窝头。 嗯， 你看看他也有高贵的。窝窝头， 栗子面窝窝头，是吧？ 那也是讲什么呢？他也得编故事啊，他编那个，因为慈禧不是老风光，他也有背的时候啊。 对， 拿过来您的来的时候，他背了一段。 背还是那个不背，反正都在代言，大家都记住一句话， 代言中 是吧？对，不停的代言。完了后呢，他就讲，等八国联军一来，他就瞅不住了，怎么办？撤，跑吧，在路上，你看见没有？他这个东西事实就有那个问题了。 嗯， 说当地给点，说有点吃的，就跟你说了，积食什么吃糠也甜 如 蜜了 啊， 就跟这道理一模一样。这个窝头挺好吃，但是回来麻烦了。 嗯， 当年我吃那窝头怎么这么好吃啊？ 对， 今天做的怎么？ 怎么回事？你们这帮无能的厨师啊！ 那么于是后来呢，也是就是名厨的改进。 嗯， 就是后来说了，你看老北京的。这个故事不是瞎编，你看老北京的，就是北京特产里边专门有油栗， 嗯， 所以你看他说栗子面是有道理的， 哎， 不啊，不是说你说，哎，我编个栗子面窝窝头就编出来了， 嗯， 那北京有这特产吗？ 对，你得编点自己有的， 对、 啊，不然别人也不信， 对、 啊， 你说是不是？你不信？ 对， 他说我这栗子面窝窝头，而北京有一个特产， 嗯， 怀柔的油栗是不是特有名、 嗯？对，嗯， 所以人才能编出这个故事， 嗯， 所以。现在说的就是栗子面的窝窝头、 嗯、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现在所有东西就是什么呀，什么叫上档，我用了一句话叫迷你化， 哦， 你琢磨琢磨， 做小了， 对，就做小了 啊， 做了，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老字号，就是前面提过那个就是卤煮， 哎， 因为北京的卤煮你发现没有特别多，你看叫卤煮什么、 哎、 卤煮 火烧啊， 对，就是卤煮什么呢，那个就是一般就是姓什么姓的， 对， 他就叫卤煮什么、 哦、 你看比如你到那个假如那个西四，你都不用走远了、 嗯、 就离咱们近，什么西四啊什么的、 嗯、 什么卤煮这个卤煮那个都叫卤煮什么，说明有好多家都在做什么呀，就是做这个卤煮、 嗯、 就跟刚才你讲的，他原来是跟宫廷沾边的， 对， 原来人家可叫酥灶， 嗯， 翻译过来什么呀，就是江南人带过来的， 嗯， 那么酥灶后来只是到了老北京的民间，您吃 吃不起， 吃不起，于是进行了二度创作， 哎， 到 嗯， 把它平民化， 可以弄一穷人版，是吧，也吃吃得了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这一节的北京菜就给您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继续跟大家聊。 站着队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yeah、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啊、你怕了吗？还怀疑吗？啊啊啊啊、yeah、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静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景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观剧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来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咱北京菜。好，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老北京有一个门钉肉饼。 哎， 对，门钉肉饼。 嗯，这也是咱们著名的一个老字号小吃啊。 对对对对，这门钉肉饼主要做的时候，它这个糕， 哎， 里头肉丸，哎，里头还有馅儿，里头汤， 哎，这就有点像那个西餐里边厚牛排那感觉，是吧？ 对，完了以后，那你说为什么别地儿他做不出来呀？因为人照的是宫廷的大门上的门钉做的。 哦，对， 你。后来我说了，你到别地儿做，他真为什么做不了这么高、啊？ 因为没有门钉儿， 因为他的门钉儿也没这么高，你做不懂。 对， 所以后来我说了，这是环境，激发灵感，您才能做出相应的菜。 对对对， 而且门钉肉饼里边好像过去放的那个是不是猪肉特别少？ 牛肉 没有猪肉， 牛肉 是牛肉的。 对， 你通过这个你能看出什么呀？它是跟清真沾边儿。 哎。 体现老北京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前面咱们讲的，你光喝豆汁儿也不行啊， 嗯， 还得配一东西啊，是不是有那个焦圈儿？ 对对， 其实老北京就这个东西特别多，你看，馓子， 嗯， 麻花儿， 对， 你看是不是它都特像焦圈儿？ 哎 哎，焦圈儿属于跟那个馓子特别像， 嗯， 还有就是馓子麻花儿， 对对， 但是你看这些东西全是什么呢？ 嗯， 仔细一看，全部都是清真的， 对， 就清真店在做， 嗯， 这些东西， 嗯， 这是后来人就说了，北京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吃，是因为清真里边有很多小吃， 哎，对， 所以他就有。另外还有这个老北京的，你看现在我们那个小时候老吃的冰糖葫芦， 哎，这也是北京特产， 哎，可是你看当时编故事的时候，可不是说编在北京，他说是宋朝就有的， 嗯， 宋朝可不在北京， 那是人家河南的，是吧？ 对啊，说那个当时说宋朝那个就是皇帝的那个夫人， 嗯， 说那个相当于是那个胃口不好， 嗯， 就老吃不下东西。最后人家那个说那个御医给开的秘方吃什么呀？就是吃 山楂 姜红果啊， 哦， 就吃了这么一个东西。完了后说这个慢慢作为一个宫廷御方给留下了。 哦， 慢慢你看他最后你看他编的时候可编 落在宫廷 宫廷上了，嗯，所以你别以为冰糖葫芦是什么，它沾着皇家气概。 哎， 再有一个呢，就是。具有少数民族影子的， 嗯， 那么小吃呢，什么呢？就是奶油炸糕。 哎哎，这也是。 你看啊，是不是老北京的， 嗯？ 这个奶油炸糕，它有什么影子呀？有那个，后来又说了，它给总结成叫做汉满蒙 合一 的那种东西 啊， 嗯。你看那个奶油。那奶油其实奶是人家蒙古人的那个东西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但是汉民族为什么做呀？ 嗯， 他这因为他就是因为他有好多蒙古人，他也在那个北京这个店儿嘛， 嗯， 所以他做一个食品的时候也会看见这种状态。 就这个 主要是民族融合， 对，这另一个 民族融合的 啊， 还有一个东西特别典型小吃，炸羊尾。 哎， 对， 你看看炸羊尾。 说是羊尾，它没有羊。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没有羊？ 嗯，对， 嗯嗯。 哎，但是过去满汉全席里边有炸羊尾， 嗯， 说明什么呀？就是至少满人里边它有这东西。 哎，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清真的，我们那个好多小吃里的有一个那个姜汁排炒， 嗯， 你看也是在清真的。 嗯， 还有我们经常小时候吃的那个小 糖耳朵， 糖耳朵 哦， 嗯，还有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面茶， 嗯。 对，面茶得是梅子面的。 对 啊， 嗯， 现在咱都使棒子面了。 对，这都不对了 啊， 因为这个梅子面它产量低。 对， 它 现在也大多数人啊也 不 知道 不动了，也对，也少了， 对吧？ 对， 你拿梅子面拿棒子面也喝不出来，是不是？ 但是它口感还是确实有区别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 完了以后，人家那个古人他，比如说在写诗里边，他就想，那么面茶什么时候喝呀？ 嗯，不是早点吗？ 早点，你看人家那诗里这么写的，叫做“午梦初醒”。 午梦初醒啊、哦，下午茶、 哎、 现在话说、啊、是吧？ 没错，就是人家有讲。 你看人家叫面茶也有道理，下午茶是吧？ 对，叫午梦初醒。 嗯。 热面茶， 嗯， 那里边有什么呀？干姜麻酱总须加， 嗯， 就说明什么呀？里边是加了那个麻酱的， 哎。 另外，老北京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现在你看那个老北京小吃里边、嗯、炒肝儿， 对，炒肝包子，这也 是 一个固定搭配， 就固定的，就老北京特别有名的小吃，就炒肝儿、哎，而且特别逗，在哪儿呢？你看炒肝儿，是不是不像炒？ 对， 吃肝儿。没几个肝 儿，对，人家叫点，给你点几块肝儿，就说明这个多不了。 对呀、啊，所以后来有人说了，你别看炒肝儿，说历史悠久、 嗯， 说那个宋朝民间有一种东西呢，叫做什么呀？叫做熬肝儿。 嗯， 你看那汤是不是像那样熬的？ 哦，对对对。 完了以后呢，还有一种东西呢，叫做什么呀？叫做炒肺。 哦，合一块儿了是吧？ 后来有人说是由它发展而来的。 嗯， 今天我们的那个炒肝的那个。制品， 嗯， 还有一个带肝字的，就是老北京有的，现在做的真特少了，就是果子干儿。 哦，对，哎， 就是夏天，你比如说咱们快到夏天，不有是不是有果子干儿？ 嗯，对， 这种老食品， 一个果子干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光夏天做， 嗯， 就是快过节冬天的时候，因为它这东西它得使柿饼 啊、哦，对，柿饼子现在也少了， 对，它得使柿饼，柿饼泡了以后，完了有配藕， 嗯， 配这个话梅干儿， 有、嗯、 啊。这个讲究的不搁糖， 对， 啊，这泡完了以后，拿这个， 嗯， 把那个柿饼啊泡软了以后，完了抓烂了，抓烂了，把藕泡了以后，完了加话梅，就那个，话梅干， 嗯， 一起泡了，泡完了以后呢，话梅水，话梅也是煮水， 嗯， 拿这水泡这个柿饼， 啊、 哦，完了冬天，夏天呢是给镇了， 嗯， 镇了以后吃。 对，你看现在咱这甜品多了吧，这些个传统的东西好多大家就都不知道 了，对，就看不着了。另外还有一个、嗯、其实老北京现在也有的那灌肠， 嗯， 哎，你看那个、 嗯、炸灌肠， 炸灌肠其实也是老北京的， 说炸它不是炸，它是煎， 哎， 你现在卖 说肠它也不是肠，是吧？它是面， 它是淀粉， 对、 啊，它那个它那红色是红曲水， 哎 完了油呢是过去说得使大油或者是汤油， 对 啊。 现在连红曲水好多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炸出来都是白的。 而且这个灌肠上说切呢，它不是切， 嗯， 得是削， 嗯， 啊，得是削出来一边薄一边厚， 哎， 啊，所以这个因为有时候现在说吃炸灌肠，吃完以后都是一边厚的， 嗯， 啊，那就不对了， 对对对， 切的， 嗯， 啊， 所以得保护好我们北京的传统文化呀，是吧？ 对，完了过后北京的，比如你看清真，你还能看见什么？比如过去特有名的什么糖卷果， 哎，这是人家清真自己的， 嗯、对对，这是枣跟山药， 对 啊，什么分糖 甜 的 和咸 的， 对，糖卷果就是枣跟山药， 嗯， 还有一个就是咸卷果， 嗯，人家这个现在我认识的很多回民家庭，人家还自己做，而且人还馈赠，就是送给亲戚朋友啊，这个人家一直保持的很好，嗯。 就是你能看着它有少数民族，另外还有一个东西，这他老吃的萨其马。 哎哎，对对对， 你发现没有？萨其马也少数民族、 嗯。 另外还有一个那个老北京现在可能咱们吃的都少了，就京糕。 嗯，京糕，对对， 山楂糕， 对对 对，山楂糕。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吃的也特别少。 对，我们小时候叫京糕条，你还来点啊？ 这就是我们那个北京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多的小吃。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 那么，另外呢，就是北京啊，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北京菜还行？ 嗯， 一个呢就是继承了很多各地的优点，第一个原料的丰富性，第二个呢就是技法的那个丰富性， 对， 第三个名厨的丰富性。那么后来有人专门研究啊，就是现在那个讲究就是北京未来会怎么发展。北京未来怎么发展，你看现在我们老说叫做大北京 京津冀一体化，把我们张家口包进去了。 对，有真有张家口的事儿 啊， 京津冀一体，说你看当时是这么说的，叫做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就有你张家口。 对，我是群里边的一个。 你在群里边。 你也在群里。 对对对。啊， 你在群里边。 对。 完了后呢，他就是那个北京菜正好啊，那次开那个京菜研讨会就搞那个创新。说那北京菜未来什么呢，说应该怎么创新啊，他说第一个得有前瞻性吧。就是你得看得远。 对。 你看那个过去讲说那个每个菜系里边不都有小流派吧。后来我当时说那你怎么画这个北京这个流派啊。其实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中心。政治圈，就是政治中心文化圈。完了还有一个呢叫做辐射文化圈。就是两个大圈啊。一个就是因为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 对。 那么政治中心它有一个叫中心文化圈。还有一个呢就是辐射。这个辐射这一辐射不要紧，不光在北京，辐射什么呀，辐射天津。辐射到张家口。 我们都被辐射了。 对，就辐射到。所以后来说创新要什么，第一个要有首都范儿。就跟你说了，现在咱们那菜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在北京吃饭是不是上档次。上在哪儿是范儿。 对，各个那个菜系的 2.0 版都给它升级。 我们都有。 然后还得有什么呀，有古都的韵味。就是传统我们那个北京味儿的那个老字号那个味儿。那个韵就 能丢。 不能丢，就说要不你就不叫北京菜了。 那个劲儿得在。 对，在叫古都韵。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叫时代风。要么就干嘛呢，就是引领潮流。其实后来我说了，就如同你看说吃北京烤鸭似的。你看原来你看一论谁最老啊。那么是不是那老吧。古都韵。 对。 完了后谁后来特火呀。是不是全聚德呀。 对。 首都范儿。 完 后谁是时代风啊。那你现在吃烤鸭是不是去大董。 对，得说人大董。 时代风。对，我就通过一个烤鸭给你证明这三个字儿。 对，你看人大董现在纽约人家都开的， 美国都开的， 预定了好多。这在人家在咱们中餐长脸这一方面，我觉得得说人家哈。 对。 所以后来我就说了，那么怎么改革，就是创新的那个以四个中心为依据，因为现在说北京是四个中心，一个叫做政治中心。那么体现政治中心的那么是什么呢，中国一直北京菜就有。怎么体现政治中心的菜， 国宴。 一个国宴是什么，宫廷菜的再造。官府菜的再造。相反你看过去宫廷菜是不是很多， 对， 比如皇帝当年吃说好几十。是不是，那现在你能这么吃饭吗，你肯定形势变了。 对。 是不是时代发展了，不可能有这么多菜。因为现在随便一个菜就是四菜一汤。它这是标准。那你怎么办呀。后来我说了，把中国的宫廷菜再造。把它切断。 对。 后来说了，一节一节的吃。每四菜一汤是一小节。这是一个政治。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文化中心，北京市。那么文化中心，因为北京历史悠久，你看好几个朝代的古都。那么文化又悠久。另外一个呢，北京刚才我们说的讲究时令，那么就现在最流行的就是24节气申宜。所以按节令吃。另外每个地儿都有什么呀，叫做地理标志的产品。就是老北京它也有地理标志产品。你说我哪个都不知道，起码你知道 北京甜鸭。 北京鸭 啊。 那么北京油鸡。你知不知道， 这知道， 这 我也 知 道。 是不是哈。另外呢还有什么，包括良乡的什么板栗。什么密云的小枣。 平谷的大桃。是吧， 对。过去 军庄的京白梨。 是吧， 你看我都知道。 都知道吧。这叫什么，这叫地标原料。另外呢还有一些文化什么，就是历史名人菜。你看过去那个历史名人菜，过去有几个现在好多人都不会做，番禺。过去同春园有一个菜叫番禺。 这个我听过。 听过吧。 过去有一个菜叫做姜豆腐。 哦，这不知道。 这好多人不知道，而且你问吧，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嗯， 这当时都是历史上一帮文人凑的一堆儿吃饭。 啊、 嗯，完了后呢，就跟那个吃完饭以后就说，我们每个人不是家里都有那家厨吗？ 嗯， 我们家有吃的，人家老潘家就说了。我们家的番鱼做的特棒， 嗯， 我给你露一手， 嗯， 然后最后还留在饭店里边， 嗯， 就当买卖做， 嗯， 这当年都是人家翻译过来就是文人菜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另外呢，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北京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就是国际交流中心。 哎， 所以后来我说了，就跟刚才你说的， 西餐多了， 西餐多了，而且你吃到那些菜，你刚才说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是吗？ 不是，那个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 对，乌兹别克斯坦一样你能找得到。 哎，还真是， 你不信找吧，就是你想得到的国家， 嗯， 他的菜。在别地儿不一定找得到， 嗯， 但是在北京肯定能找得到。 哎，还真是，嗯。 所以后来我说了，那个交流中心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就是“一带一路”， 嗯， 另外一个就是跟你们老家沾边的冬奥啊， 哦， 冬奥会， 还真是，嗯， 啊。所以后来呢，未来趋势就是什么呀？就是翻译过来就是一个融合， 嗯。 那么怎么融合呀？小融合就是相当于大北京的概念， 嗯， 就是河北菜、天津菜和北京菜的一个。融合，这叫省际融合。 哦，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民族的融合， 嗯， 就是你看少数民族菜，其实在北京有很多少数民族菜， 哎， 但之间实际上是有借鉴的。 对， 这是一个融合。还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放眼世界，就是国际型的融合菜， 嗯， 因为北京是各个菜系，各个国家的菜你都能看得见， 哎， 这个国际融合就叫融合菜。 嗯， 完了后你看，就现在就跟有的菜说的，我是中国菜的国际化表达，你仔细看看，好多都是按照中国菜做的，最后摆盘， 嗯，西餐摆盘， 西餐摆盘。后来我说了一个中国人穿上了西服， 哎， 这就是一个现在已经菜的诠释， 中西融合。 嗯 嗯， 再有一个呢，北京叫做科技创新中心。 嗯， 那么创新中心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什么呀？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大数据。 嗯。 物联网， 嗯， 就未来是什么呀？你看，未来是物联网，就跟你说了，我要点什么菜呀？你看，那都具象， 嗯。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工业 4.0。现在其实，在菜上就有体现了，就是 3D 打印技术。 哎， 你就跟过去做蛋糕，我要做个 什么样 糕， 啊， 那多难呀！我得雕成什么样？怎么个大师傅学一辈子能雕一孙涛， 嗯？ 现在 3D 打印技术马上出孙涛头。 哎，对，听着还是挺可怕的，是吧？ 不是，这蛋糕是不是就特别有意义？ 对。 那么这是什么呀？这是工业 4.0 的产物。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现代的新炊具。 嗯， 因为北京是一中心，你看过去那个，现在那个不老说那个有的国际大名牌的炊具就有300多年历史，它肯定在那个北京有展示中心。 哎，有 有吧？哈， 嗯，对。 那么它有很多新工艺。 嗯， 那么咱们可以借鉴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生物革命下的新食材。 嗯。 北京是一个创新中心，所以你看那包括中关村有很多孵化器， 对， 那各种的，其中还有专门搞什么呀？搞着各种原材料的。 嗯， 你看那个过去搞原材料，一个是新的原材料，还有一个你看过去那个老北京，就是老北京过去觉得，哎呦，我们小时候那菜特别有味儿。 嗯， 完了后那个菜没了。 嗯， 就那种啊，因为它产量低，就跟那个淘汰似的。 嗯， 现在有恢复这种的， 农大肯定有。 对， 就是最典型的是咱们现在市场上那白萝卜。 嗯。 你头几年的白萝卜是没法吃， 嗯， 但你看这几年的白萝卜是 又有味儿了， 对，确实好吃了， 嗯 啊，水也多了，也甜了，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食品工艺的成果， 嗯， 就是食品工业 其实现在一提添加剂，现在人们就是谈 就害怕， 对，害怕。 但其实没有添加剂啊，咱现在什么都吃不了， 什么都吃不了。而且我跟你说，你看现在那东西是不是能放好长时间？ 对， 你要没有添加剂，没准明天你就看着那个长了毛，你还真就不吃了。 对， 是不是？所以后来就说了，这都是食品工业成果在以。餐饮业或者饮食业的转化的一个过程，它丰富什么呀？包括你的质感，你看那个过去那蛋糕哪儿？你说现在做的蛋糕是比我过去松软的多， 对， 过去那蛋糕跟现在 也好看也好吃，真是 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口感， 哎， 那个丝滑的感觉，过去小时候我们吃个大白兔奶糖，就以为是丝滑了，现在你一吃，那还叫丝滑？ 对， 那都。觉得有点拉嗓 子啊，真是。 那你这个是什么呀？是食品工业的进步，在你这上的应用。 哎， 所以后来我说了，这就是未来北京菜的一个大趋势。 哎呀，这把我们张家口也囊括在咱们这大北京菜的这个群里了啊！我作为一个张家口人，非常高兴啊， 荣幸吧？ 对，期待着群主也多发点红包，是吧？让我们张家口也跟着富一富啊，高高兴兴的，大家把这大北京的概念给它融合起来啊！好，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北京菜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这么爱的就是你。哦哦哦，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 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什么。 好孩子，那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了吗？ 记得住。 凤儿，